三更又盼天明，寒冬腊月又盼春风。若要盼得有红军来，岭上开遍有映山我要盼得有红军来，岭上开遍有映山红。